有执着，有牵挂，这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只要有这个东西，念佛也不能往生。啊，佛也不能把你拉去了。尤其是世尊常常警告我们的财色名食睡，叫地狱五条根。如果你有这个东西的话，一天念十万声佛也不能完成。为什么呢？这个地狱五条根把你绑在那里啊，佛拉也拉不动啊，佛也无可奈何啊。大乘经上常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力量是均等的，业力不可思议啊。我们把业力啊，把我们的心力跟佛力合起来，这两个力量才能敌得过业力啊！它三个力量是相等的，啊，心、佛、众生。我们的心跟佛集合起来了，那就能够啊敌过业力了。今天我们这个心是根呢，跟这个业力两个合作啊，所以佛的力量无可奈何啊。啊，佛想帮我们呢，他帮不上啊。因此，我们心里头要有佛，啊，要把世缘放下，不能放下，不能放下，也是放下，啊，要晓得。利害关系太大了，你放不下就没成就，就去不了，就解决不了问题。固然放下了，你才能够度自己，你才能够帮助众生。既然能度众生，当然包括你的家亲眷属都在其中，那个你就是真的做对了，你没做错了。这一生呢，没有空过，没有白来啊。所以这个要紧，无助的意思很深很广，不仅仅是世间有为法啊，这个有为法里面，像《白法明门》里面所说的，那都是讲的纲领。心法是有为法，八识心王啊，五十一心属也是有为法。十一个色法，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通通叫有为法。分别执着有为法了，是着有啊，就是本经里面讲的取法相。佛为我们设的这一些法，给诸位说，也叫有为法。也不能取啊，你要取就错了啊。啊，所以佛在这个前半部经文里都说啊，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了，就是叫你不能执着啊。无为法也不能执着，执着无为法就落空了。 二法，后面四个是后面六个是无为法。六个无为法里面，前面五个叫相似无为，只有最后一个是真的，叫真如无为。真如就是真如本性啊，本性能不能执着？不能执着。为什么？你一执着，他问你谁执着？我执着，你看我相就有了。既有我相呢，那四相都具足了。所以空有两边都不能执，执四相就具足。好，两边都不执着了，谁两边都不执着？还是我两边不执着了？啊，这是《般若经》里面给你讲三空啊。有空虚，无也空虚，啊，法也空虚，空也空掉，空也不能执着。人空，法空，空一空，这才干净啊！在这个境界里面，这个信心呢，才叫清净。所以我们这才认清楚啊，《金刚经》里面讲的信心清净的标准，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啊，是要我法二空，空一空啊，这才达到他的标准啊。刚才我说过了，语言叫初住菩萨的标准。要这样，不住相不施，不施世尊在这个经上用这两个字做代表，用它来代表六度，六度代表万恨，万恨代表我们日常生活所有一切的活动，就用两个字来代表啊。所以你不能呆呆看到，哎呀，布施，那怎么布施法了？一定到寺庙道场就送一点钱供养，这叫布施？你说那不是个大错特错了啊！所以这两个字代表我们日常的一切生活，这个生活活动就用这两个字来表。所有一切生活活动不住相就对了，是这么个意思啊。啊，通通不要放在心里啊，事情来了去做，会做得很好，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圆满。比从前自己做的还好，为什么呢？从前迷惑颠倒啊，啊，甚至于很多事情做的不甘心、不情愿呐、啊。现在明白了，会做的比从前更好，为什么呢？现在晓得应该做的，这个就是修无上菩提呀、啊，这个就是修成佛之道啊。非这么做不可，不这么做不能成佛，不这么做不能够破迷开悟，不这样做不能离苦得乐，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做事情会心开意解，在生活里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乐趣啊！这个乐趣佛法里面讲法喜充满，整个的人生改变啊。所以在这个经上就是他这一句话是不住相不施啊，这个是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话说的很简单，那个里头的意思是无限的生光。那么金刚经分量虽然不多，他所讲的还有体系，章法结构也相当的精严。姜维农居士以清朝初年的新演书分科的方法，新演书把这一部经正宗分离分成四个大段落，信结行证，他非常佩服。金刚经的经文里头确确实实有信结行证的四桩事情这个早年呢把这个经分成信结行证四部分呢，是最初是这个清凉大师分这个华严经所以这个经的时候也清清楚楚具足信结行证的四个部分。那么这个设置你看看它的体系多完整，首先教我们要明白事实的真相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常讲宇宙人生的真相。换一句话说，要认清楚我们自己跟自己生活的真相。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人生就是本人要把自己跟自己生活环境真相搞清楚，从这里建立信心。那么说到布施，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因为他这个意思确实是包括这些琐碎事情在世间人祈求福报。金刚经上讲福报讲的很多，我们仔细读这一部经，前后讲了五次之多，但是世尊的意思是不是叫我们求人天福报呢？不是。如果叫我们求人天福报，与金刚经的宗旨就不符合了你有求你心就有住了，你就着相了。所以每一次的比较这个福德的殊胜，越往后去越精彩，越往后去越有深度实实在在告诉我们，世间人所讲的福是个假象而已所以在第一次说的时候后面就没有了，第一次的时候他这个福德他底下加个字福德心后面没有，我们要晓得那是省略。心跟相是相对的，世间人着在福德相上那不是福德心， 性是能生福啊，能生呢、啊，相是所生啊。那么由此可知，明心见性者，那个福报多大？那个福德是无有穷尽的，自性本具的。六祖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福德就在万法里头啊。所以佛教导我们自始至终要见性，这个才是重要的。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见不了性，这才求生净土。正如古德所说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这个开悟就是见性啊，只要见了阿弥陀佛，还愁什么不见性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见性见不了啊，这一见阿弥陀佛就容易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求生极乐世界，这个道理在此地啊。佛法修学在理论上讲是平等的，但是在我们业障习气上来说呢，这个不平等啊。所以在众生的份上啊，根性不平等，佛的法门是平等的啊，在理论在方法上，在这个境界果报上都是平等的啊，我们众生根性不平等。所以净宗法门带给我们就很大的方便。净土不难生，难在我们自己肯不肯，愿不愿啊，肯不肯放下，愿不愿意求生，要在这个地方觉悟啊。至尊每一次劝导我们，提醒我们，说的都非常恳切啊，他自己做出的样子给我们看，这是身教以身作则。他教这些菩萨们，因为如是生清净心，就像他这个样子，像我这个样子，生清净心。然后又说，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身相未触法生心。这一句就说得很详细，色身香味触法，这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假如我们还会被外面境界所动，还会被外面境界所诱惑，这是凡夫，这决定不是菩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放下， 什么？不是放下这些事，事没有妨碍。华严经上讲得很好，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可是对初学人来说，因为烦恼习气太重，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那怎么办？把这些诱惑减到最低的程度，等到自己功夫成熟了，也就是说定慧成就了，不受环境干扰了，这时候可以。自己没有定力，没有智慧，还会受外面境界诱惑，对于境界不能不小心，不能不谨慎。远离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个是属于菩萨自度先度自己啊。自己得度了，什么叫自己得度呢？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摆在我面前，我已经不动心了，我已经不被他诱惑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度人了，你就可以帮助别人，你不被诱惑了。但是自己也晓得，决定要求生净土，不求生净土，纵然是你能够了生死出三界，证到这个初住菩萨的果位，向无上菩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长到什么程度？我们常常听说，听佛在经上讲啊，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啊。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怎么算？第一个阿僧祇劫完成三贤菩萨的果位啊，三贤是摄住、摄行、摄回向。第二个阿僧祇劫是从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是八地、九地、十地。这个世尊在经上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由此可知，正到原初住那一天算起呀。三大阿僧祇劫怎么回事情啊？假如我们有这个本事，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地位呢？上品上尊。上品上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到那里就花开见佛，这个地位呀，你看经上讲的阿毗跋致菩萨，那不是假的，真的，一下就提升到八地九地，你看看岂不是一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比他方世界的菩萨超过两个阿僧祇劫。这才晓得为什么那些大菩萨要到极乐世界去，时间缩短了， 这个幅度太大太大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我们仔细观察啊，在经典里面看看啊，仔细来算一算，到西方世界成佛大概只要三界四界就成功了，就圆满成佛了。真是西方世界无比的殊胜的。有同学们问啊，净土宗供养的西方三圣，大势至菩萨代表的是什么？啊，诸位要看看经里面世尊对大势至菩萨的介绍，你会感到非常稀有惊讶。这位菩萨无论到什么地方，他行动他坐下来都六种震动，说明这个菩萨智慧威力不可思议。他代表是高度的智慧，最高的智慧选择最殊胜的法门，大势至菩萨选择的念佛法门，自始至终就一句佛号，不假方便自得心开。真的叫一门深入啊，大势至菩萨代表这个。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慈悲什么？就是把净宗法门介绍给一切众生，那才救苦救难，才救得彻底呀、啊。那才叫大慈大悲呀、啊！如果这一生不能成佛，纵算慈悲，不能叫大慈悲。大慈悲是要帮助众生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圆满成佛的就是叫你念阿弥陀佛，那么由此可知，大势至菩萨代表我们自行啊，我们自己老实念的、啊、观音菩萨代表我们劝一切大众老实念的、啊、就这个意思啊。这才叫真正彻底的救护众生。我们这个经上讲的，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如来善护主诸菩萨，这两句话呢，要用观音师智来代表也很恰当啊。善护念观世音菩萨，善护主大势至菩萨，嘱咐你教导你一门深入啊。所以这个法门充满了智慧啊，不是普通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啊。所以不如玄奇的显露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圆满的般若，你见不到，你也体会不到。佛说，这个说法，这个经文文字几乎完全一样。重复很多遍，但是诸位晓得，重复啊，前后意思有浅深不同。啊，像这样的句子，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甚浅福德啊， 对对，这样子。